由于过不可思议歌声奇迹，时际有佛号曰国花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400万亿歌声奇迹。又者就是另外呢一种的道理，咁啊显示地藏菩萨啊因中所发的弘心度众生的大愿，对于过去不可思议咁多的歌声劫之前，咁啊当时有一尊佛出世，咁啊佢个佛号叫做国花定自在王如来。咁啊，國就係我哋本國嘅理體。咁啊，此個本國嘅理體啊，係一切眾生本具，係個個現成啊。即使定到諸佛未有增加少許，即使世如瑪麗啊，亦都未有減少絲毫。此一个本国理体啊，系尽空见界。咁啊，既是人人本具，个个现成。咁点解佛啊就名为大国世尊？咁我哋就名为叫做苦恼众生呢？咁啊，其中个关键啊，就系在于佛有修德之功，所以斷盡煩惱而成佛道。咁我哋嗰啲苦惱眾生啊，因為冇呢個修德之功，而且做呢個種種嘅罪業，所以不但不能成佛啊，還要墮於呢個六道之中，輪迴生死都無有了期。咁現在此一尊佛，佢就因地中發心修行之時，佢自己本有嘅國性啊而修，因此盡一切嘅煩惱生死因啊，了盡一切嘅生死苦果，而正道呢個本國嘅理體，就名為叫做果。咁啊，花咧就係因花，咁啊以一成嘅因花完成呢個不生不滅嘅一成佛果，咁就名為叫做花定自在。咁啊，由於佛因中修行，以一成因花莊嚴萬成佛果，咁啊得到成佛啦。咁啊，一定咧就系、是、自在无碍啊，王于九法啊，十法界中以佛咧系最高啊，以佛咧系最无上，以佛咧系制最为尊，所以名为叫做王。咁啊合埋咧叫做国花定自在王如来。咁啊，彼佛寿命400万亿歌声奇劫，咁啊，此一尊佛嘅寿命有几长呢？就有400万亿嘅歌声奇劫。咁啊，佛嘅寿命若是论法身呢方面嚟讲，咁啊，法身咧就以理体为命啊。咁此个法身理体既是不生，亦都无灭啊。咁啊，既然不生灭，咁啊无所谓呢个寿命长短，就以理咧为命。咁啊，第二就报身啊，咁啊报身就系修成，就以智慧咧为命。咁啊，第三咧就系应身啊，应身咧就系佢应身于边一个世界。咁啊，呢个世界嘅人嘅寿命有几长？或是咧系有几短啊？咁你佛应身于 嗰一個世界嚟到霸道嗰個世界嘅眾生，咁啊佢嘅壽命咧，亦都如同啊嗰個世界嘅壽命嘅眾生一樣。咁啊，例如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佢生在呢個娑婆世界，咁啊，我哋眼前都係幾十年，一百歲個好少啊！通常七八十歲已經係唔容易，所以佛在此娑婆世界度眾生啊，佢亦都視同人法，咁啊一期嘅壽命咧，也不過咧係八十歲，咁所以應身嘅壽命咧，就隨當時所發之機嘅國土壽命長短咧，而自然係同一樣。咁啊！現在話此國花定自在王如來，咁啊佢個壽命係有400万亿阿僧祇劫啊！咁啊，亦都係若咧呢個應身佛嘅壽命而講嘅。個象法之中有一陀羅門女嘅宿福深厚，眾所欽敬。行住坐卧，诸天为父，其母信邪就常兴三宝。是时圣女广说方便，劝有其母，令生正见。咁啊，而此母女未全生信，不久命中云神，堕在无间地狱。咁啊，呢一段经文。就是说在过花定自在王如来佛像法之中，就有一个婆罗门女啊，佢个母亲咧就唔系完全进佛嘅，咁啊因此咧命中之后啊，食佢个业力就堕于呢个无间地狱。咁啊像法就系对正法。亦都對後的末法而講，咁啊佛去世之後，通常就分為三個時期。例如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咁個去世1000年之內，由個去世嗰日開始，直至到1000年滿，就名為佢嘅正法住世。所謂正法咧，就係在呢一段時間。咁啊，信佛嘅人有好多，发心出家嘅亦都好多，扶持佛法而发修行正果位嘅亦都好多啊！一切之一切啦，如同佛在世嘅时候一样，咁就名为佢嘅正法。咁啊，像法咧，像者就系似啊，即系好似咁解。咁啊，當然就係差啲啦，好似嗰啲黃金一樣啊，同埋足金又係金啊，咁啊，如果18K 乃至14K 咧，咁啊似得係金，但裏邊溝雜咗好多啊，已經咧個價值就差咗好多啦，咁就明白佢哋像似咁解，咁啊像法咧亦係1000年，即係由1000年。第一日開始至到第2000年完滿，在此嘅1000年當中，咁啊信佛嘅人亦係好多，咁啊依法修行嘅人咧亦都唔少啊，但係真正正果嘅咧，比啲正法嘅時期啊就差咗啲啦，咁就認為佢就像法。咁啊，末法咧就有10000年，就係從2001日開始，一直數落去有10000年咁長嘅時間啊，就名為佢嘅末法。末者就係微末啊，已經比正法固然差，比之呢個像法咧亦都差。咁啊，微末嘅意思係點解咧？就在呢個時期，固然發心嘅人咧唔多，即使咧係正信個佛教徒更加唔多。 至於話正果啊，簡直咧就唔容易啊！咁就叫做時丁末法。咁啊，現在中國嘅佛教有2500多年嘅歷史啊，咁啊2000多年嘅歷史就包括從佛出世直至到今日。咁啊，呢個2000多年嘅歷史當中啊，咁啊，正法1000年已經係過去，象法1000年咁啊亦都過去啦。咁啊，現在嘅末法嘅10000年咧，開始啊過咗幾百年。咁啊，在呢個時候咧，就所謂修福、修善、布施、結緣嘅人咧，都仲係好多。但是呢真真正正修行了生死啊，正出世的成果呢就是少中之有少啦，可以讲几乎是没有那么多，就明为他的末法。那么现在始终的象法呢，即是正法已过，在这个象法之中，那么有一个婆罗门的女子啊，他的束缚心口，束缚就是他束心，他所收这个缚就是很深，亦都是很厚。由于他束心常常收这个善因，种下这个善根，收布施，亦都收持戒，收忍辱，亦都收精进禅定，所以个缩生呢个福缘咧系深而且厚。个众所因敬，咁啊，既然个缩福深厚，就系为大众咧对佢啊咁啊诸敬，用恩诚，用仰慕，不行住坐就屬於四威，就是話此一個婆羅門女，由一個宿有善根，眾人尊敬啊，所以佢一行、一住、一坐、一卧，乃至一舉手、一投足啊，都係如法去做，因此等到個諸天為父啊，咁啊嗰啲天人咧都擁護你噶。咁啊，唔单呢个婆罗门女如此，现在我哋一个学佛嘅人亦可以得到啊！不管你在家信徒，或是出家嘅同道啊，咁啊，若是我哋出咗家，或者真正学咗佛之后，咁啊，如果我哋行住坐卧，一切都如法嘅话咧，咁啊，亦都得到所谓诸天为父啊！所謂護法龍天去擁護的，所謂每一個道場啊，凡有三寶之處，都有這個護法龍天啊去扶持。咁而我哋住在呢個三寶殿裏面咧，若是一切如法啊，咁啊亦都係同樣啊，有呢個諸天為父啊個護法善神咧，會扶佑我哋。不其母的信邪的常兴三宝啊，咁啊，但呢个婆罗门女虽然佢系正信，亦都宿有善根，可是佢呢个生母啊就唔同啦，佢就专门信嗰啲邪教。咁啊，邪教咧即系唔正确，或者唔信因果，或者咧。这个理论偏邪都名为叫做信邪，所以我们古德有一句话，他说宁愿呢就破戒，但是千万呢就不要破见，破了个正见那么即是邪见，那么为什么宁愿破戒都不要破见呢？那么信佛的人要你受咗戒要持戒咧，呢、这个系最重要嘅，呢、这个肯定嘅。咁啊，但系即使犯咗戒 破咗戒，即係犯戒啦。咁啊，既然你做咗呢個犯戒罪，日後在呢個因果律嚟講咧，咁啊一定係墮於呢個惡道嘅。咁啊，墮惡道咧，只係一個人，就即是話邊一個人唔守規矩，邊一個人受戒之後犯咗戒啦，唔持戒啦，咁啊個人咧去受報應，咁就與人無關嘅。就好似在每一個國家的法律之前啊，係人人平等啊，個個都要守法嘅。咁啊，邊一個人犯法，咁也邊一個人咧去受罪，去受呢個法律裁判，係與人無關。咁啊，戒裏邊係一樣，任何一個人受咗戒，佢自己就要守戒。若是犯咗戒啦，咁啊邊一個人犯戒，咁啊邊一個人自己承受呢個苦果嘅報應啦，就與人無關嘅。咁啊，但係如果破戒咧就唔同啦。嗱，例如某一個人，咁啊佢辯解咧唔正啊，咁啊佢就講嗰啲神神怪怪，又話見到神，就又話見到鬼啊。咁啊，成日講嗰啲咧，所神神怪怪嘅説話，亦唔信呢個因果輪迴報應。咁啊，但係呢啲咁樣嘅神神怪怪嘅理論啊，唔正確之見咧，佢就好多人相信嘅喎。你反而説嗰啲真正嘅佛法咧，佢未必相信。如果神神怪怪啊，或者呢個知見唔正嘅説話咧，个好多人会相信嘅，咁啊，试问呢个后果啊，就当然系严重啦。咁啊，一个人有咗呢个邪见，佢所有嗰啲邪知谬解啊，能够令到好多人对佢生信，好多人咧依佢嘅行，咁啊，所谓一个人邪见，引到好多人堕于呢个邪见深坑啊。咁呢個罪過咧，就當然比之破戒啊大得多啦。因為佢一個人知見唔正啊，引導好多好多千千萬萬人咧跟佢走，墮於呢個邪見外道，當然呢個罪過就好大嘅。所以話寧願破戒，咁咪一個人犯罪啦，咁咪一個人自己承擔翻呢個罪孽。但系千万啦，唔好有呢个邪见啊！一有咗呢个邪见，破咗呢个正见啊，引到千万人跟你走向呢个邪见道路，咁啊，日后呢个罪孽咧就更重啦，堕得更深啦。咁所以现在呢个婆罗门女，佢呢个母亲，因为信呢个邪见之故。佢就上興三寶啊！三寶就係佛、法、僧，佛係教主，佢所說嘅就係佛法，能夠推動佛法，所謂法輪常轉啊，能夠住持佛法嘅就係出家真寶。咁啊，既然佛、法、僧稱為寶，佛係具足正之見，所說嘅係正法。能够推动常转法轮，亦系具足正知正见嘅真果。咁佢都唔相信，佢反而轻视三宝，毁谤三宝啊！呢啲完全属于邪见啊！咁啊，以呢个邪见种下毁谤三宝嘅罪孽之因。咁啊，日后当然咧就要堕于无间地狱。嗰个四时圣女就广说方便啊，劝有其母就令生子正见。咁啊，当时呢个婆罗门女就知道佢呢个母亲有呢个邪见啊，日后定招苦果，所以佢用种种嘅权巧方便。去劝化，去引诱佢自己呢个母亲啊，要佢信三宝，要佢生起呢个正见，千万咧唔好有呢个邪见。 咁啊呢種真真正正咧屬於啲大孝啊。但係兒子女母都未全身上輪，可惜咧呢、這個母親咧所謂邪見太深啦。佢即使當時聽到佢呢個女用種種嘅權巧方便勸佢歸敬三寶，要生起正見，唔好毀放三寶。咁佢聽嘅時候咧，都會點下頭，好似咧係相信啊，好似聽佢個女咧勸告啊。一旦啊命咗面咧，佢就完全就唔係嗰回事啦喎。佢啲邪見又生起，所以話未全生信啊，未必完全咧生起個信心啊。聽佢呢個女個勸告，就等於話咧。你劝他那阵时他就点话头，好啦，我相信三宝，但是令战念呢他同样是轻视三宝啊，就毁谤三宝，属于这个邪知邪见，我未全相信。那么既然他不是完全相信他这个女的劝导，以誠心誠意歸於三寶，尊敬三寶，仍然是有邪知邪見，所以不久命中一個人呢，所謂一年一年，這個寶貴光陰就過去了。過一次新年，歡喜了幾日，熱鬧了幾日，放了幾日假，实实在在不是一件好事啊！这个年一过，就等于我们短了一年命啊！过一次年，就短一年命啊！即使你有一百岁啊，如果你今年过了九十九个年啊，实际上还有一个年啊，不是一件庆幸的事，不是一件好欢喜的事啊！所以说不久，那么没几年呢，这个时间一年一年地过了去，他这个邪见亦都未曾改正，所以他的寿命终者即是了结，即是去世死了，那就魂神堕在无间地狱。那么魂神呢，就是我们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那么我们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呢，能够含藏啊，我哋一生人中呢个善法恶法嘅种子。咁啊，由于佢一生啊都系信邪，系轻视三宝啊，就等于话佢呢个八色田中呢、这个轻视三宝、毁谤三宝嗰啲邪知邪见嘅种子咧太多啦，所以个命中之后，佢呢個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嗰啲毀謗三寶、唔正知正見嘅種子太多，咁啊成此不正常嘅種子啊，咁就牽引佢墮在呢個無間地獄之中，咁就受呢個無間地獄嘅痛苦。吉斯婆羅門女知母在世，不信因果，计当随业，必生恶趣。垂卖家宅，广求香花，合诸共具，于先佛塔寺大兴供养。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佢呢个孝顺个女啊，知道佢呢个母亲咧在生好多嘅邪见，唔信因果，轻视手。咁啊，估計下佢嗰啲罪孽咧，應該就要墮呢個惡道噶。咁啊，但係呢個婆羅門咧孝心之故啊，佢因此得變賣佢個房屋，咁啊以呢個金錢啊、香花嚟到供養佛嘅塔寺，咁啊藉此嘅善根咧嚟到超度佢個母親啊嗰事。婆羅門女，即係當佢呢個母親，咁啊命中，咁啊要墮落呢個無間地獄受苦之時，咁啊佢呢個婆羅門女 就知母在世，不信因果啊。所谓因果啊，在整部藏经里面，虽然有几多千千万万部，而呢个文字呢，亦都计唔出有几多千千万万个字，理论亦都咧好广阔。但系我哋收缩嚟讲咧，都系离唔开呢个因果两个字啊。所谓如是因，系以如是果，种下善因，咁就得善果；种下恶因咧，就一定受呢个恶果报啊。所谓各人食饭就各人饱啊，我食饭咧就冇理由饱到你个肚嗰处去啊。你哋食饭咧，就冇理由饱到我呢个肚嚟，就等于话咧，任何人做恶业，日后嘅任何人自己接受呢个果报。若是任何人啊，咁啊种下呢个善根善业啊，亦都任何人佢自己咧承受翻呢个善因善果之报啊，绝对唔会咧系有错乱嘅。所以呢个婆罗门女，佢知道佢呢个母亲在世之时，既然就唔信因果，咁啊即系邪知邪见啦，咁啊亦都毁谤三宝，轻视三宝啊，所以计当随业。咁啊，估计佢啊生前嗰种咁嘅谤三宝、唔信因果嗰种嘅邪知邪见啊，咁啊佢应该咧就要随业去受报嘅。佢话必生恶罪，恶罪就系地狱恶鬼出生，甚至无再重啲嘅咧，就系堕于呢个无间地狱。咁既然婆罗门女佢知道佢呢个母亲啊邪见唔信因果毁谤三宝，估计佢呢个罪孽咧一定啊要承此罪孽咧堕于恶趣，咁你想办法啦救度佢呢个母亲啦，表示佢自己嘅大孝啊，所以话谁卖家宅，佢将佢呢个家宅都卖咗。咁就广求香花，咁啊卖咗个家宅，攞出嗰啲金钱去广求嗰得好嘅名香，卖呢个种种嘅花合珠凤具啊，其他红花宝盖，或者呢乃至嘅其他种种嘅饮食凤具啦，就于先佛塔前就大兴供养啊，先佛者即系过去佛，塔咧就系、是、呢个舍利塔，寺咧就系、是、寺院，咁啊塔咧就通常讲咧都系供养佛嘅舍利噶，咁啊佛嘅舍利咧就系、是、有色身嘅舍利，亦都有化身嘅舍利。咁啊，色身嘅舍利咧，就系、是、有碎身啊，以共全身之分。嗱，例如佛灭道之后，咁啊，佢火化之后咧，佢得到好多好多嘅舍利子。咁啊，所以当时印度啊，好多嗰啲大国王，咁啊分啦，咁啊将佛嗰啲舍利分开，你取一部分去供养，我取一部分嘅起塔供养。甚至乎中国，例如宁波阿育王子啊，就有释迦牟尼佛嘅舍利，咁呢种叫做碎身，碎身咧，即系火化之后咧，咁啊分成粒好多份嗰啲舍利子啦，咁啊散开全世界各处起塔供养，咁就名为叫做碎啦，唔系完全咁解，就叫做碎身舍利。咁啊，全身舍利咧，例如我哋中国历代祖师，咁最明显嘅就系南华寺，咁啊有六祖大师嘅全身啊，咁啊当年咧，我都曾经啊响南华寺咧用孭带，咁啊孭个六祖大师嘅真身啦，咁啊搬去云门寺收藏嚟嘅供养，咁呢啲就系叫做全 真啦。咁例如除咗六祖大師之外，仲有坑山祖師，仲有丹田祖師啊。咁佢都係全身啦，依然係完整存在嘅。咁仲有呢個左近啊，有呢個智若三藏尊者。咁中國咧好多好多嗰啲祖師咧，咁去世之後全身完整不壞啊。咁呢種就叫做色身舍利之中嘅全身舍利。若是話歷代祖師啊，咁去世之後好多有嗰啲零零碎碎嘅舍利子分開嚟供養咧，咁就叫做色身舍利之中。就叫做碎身舍利。咁啊，讲完呢个色身舍利之后，我哋就讲呢个化身嘅舍利。咁啊，化身嘅舍利咧，若是话说大乘法，就明话叫做化身嘅全身舍利啊。若是话说呢个小乘经典所谓九部法咧，就是化身舍利之中属于这个碎身舍利。所以这个佛塔里面或者供这个色身舍利，或者供养这个经典所谓化身舍利，就名为叫做塔啦。那么字呢，就是全中国乃至到海外亦都有好多嗰啲大寺，咁啊里边咧好多地方都系有塔嘅，咁啊名为佢哋塔寺，佢哋大兴供养，以呢个香花，以呢个饮食啊，以呢个菩萨宝爱咧嚟到供养佛嘅塔寺。佢哋殿国花定自在王如来，得其形象啊，在一字中。素画威容就端然不备啊！咁佢当时咧就见到，咁啊一尊国花定自在王如来，佢的形象咧响呢个字中，即系唔系真身，一属于咧国花定自在王如来个佛像。就素画威容，咁嘅素似一尊国花定自在王如来。或者畫的時候啊，畫得咧好威儀，佢呢個容貌咧好慈祥，亦都好端莊啊，好嚴肅，不備咧即係畢竟咧完全相好咧都完備都具足啊，咁佢就端然就不備。一時婆羅門女瞻禮尊容，就配身。敬仰啊！咁啊，当时呢个婆罗门女咁啊，在呢个塔寺之中，咁见到国花定自在王如来嘅形象啊，系威仪自容端严，咁佢就生起咧一种啊呢个恭敬心啊，而且加倍嚟嘅恭敬，佢就思字念言，佢呢个思心里边咧。佢就作念啊，咁佢作啲乜嘢念咧？佢话佛名大觉就具一切智，咁啊觉者就即时系佛，咁啊梵语叫做佛陀啊，中国话就叫做觉者，所以佛同埋觉咧就系、是、印度个梵音，而同中国嘅语音咧系一齐举出，所以佛咧。另外的大国啦，是一个国务的人多，所以叫具一切智。咁啊，佛系大国者，系具足一切智啊，当然佢能知一切嘅。所以话若在世时，都话假如啊，国花定自在王如来仍然在世嘅话咧。咁我冇死后啊，咁我母亲死咗，咁我想知道我个母亲啊，生到边一个地方咧？咁啊，倘来问佛啊，假如我来啲算问佛啊，佛咧一定咧就会具实话俾我听嘅必知处所啊，咁我必定咧就知得我个母亲啊，生到边一个地方去。 因佛呢就名为佢嘅大国啦，佢具一切智啦，就能知一切啦。咁啊，可惜咧，现在佛啊已经乜唔作世啦。所以释婆罗门随一掠走，就沾染如来啊。咁所以当时呢个婆罗门女，佢就流眼泪啊。佢话如果佛在世，咁啊佢系一切智者大国之人，佢就可以话俾我听，我呢个母亲死咗之后，究竟去咗边一度？上生天堂，就亦或下堕地狱啊？佢会话俾我听啦。但系现在佛呢唔在啦，咁我又点问呢？所以佢自己啊痛哭就流涕啊。咁佢而且呢仍然啊仲系咧瞻仰佛，恋慕佛，未有离开呢个佛典，未有离开啊呢个塔寺，仍然一心啊祈求啊，咁渴仰于佛慈悲咧嚟到加庇佢，使佢知得呢个母亲死咗之后究竟系上升抑或下堕，去咗边一处？咁就忽然空中先若啊，一者圣女都默自悲哀，我今时已无知去处。咁啊，当时空中咧就有人同佢讲话，佢话圣女啊，嗱，咁本来就婆罗门女啊，何以现在突然间咧就改为圣女咧？咁啊，因为佢孝心之故啊。所谓感动神灵，大孝者唔单话令佢呢个母亲、父亲生前所谓饮食、衣药具足，你好啲照顾佢，还要度佢咧了生死啊，还要度佢咧免呢个邪见，令佢呢个神灵啊得到咧上升，咁就名为叫做大孝。咁啊！現在呢個婆羅門女，既然係如是個大孝心，所以空中有聲同佢講咧，咁就唔叫佢婆羅門女，咁啊呼佢為佢嘅聖女啦。咁所以空中當時有聲話：你正在享受垂泣，享受流眼淚痛哭啊！你呢一位聖女孝女咧，你就默自悲哀喎。你唔好太过悲心啊，唔好太过啦，嚟到去流眼泪。点解咧？佢话我今时已无处去处啊，我嘅就系国花并自在王如来。佢自己讲，佢你想知道你个母亲去咗边处啫嘛？咁啊，然而咧，话我现实咧就系指示你啊，话俾你听。你的母親呢去了邊處，那你屬於所謂感應道交啊。那麼既然你的孝女有如是的孝心，所以感到佛呢亦都有所應啊。那個婆羅門女就合掌向空，都儀白空揚，那是何神德就歡我憂慮呢？那麼當時這個婆羅門女就合呢个手掌，咁啊对住呢个虚空，咁啊同呢个虚空讲话。佢话头先喺呢个虚空嗰处发出一个音声，咁啊同我讲话，要我咧唔好过分嘅悲哀，会话俾我听，我呢个母亲去咗边处。咁啊，所以现在咧，我就问啦，空中同我讲话嘅人啊，究竟啊？何方的神灵啊，是何方的有德者来到宽我这种的忧虑呢？那我自失母以来就昼夜忆恋，都无处可问啊，知无生的。他说我自从我这个母亲去世，那么我就失了我这个母亲，没了我这个母亲，因为我母亲已经去世，而直至現今，我的晝夜憶戀啊，晝就白天，夜就夜晚， 等於話我日夜咧去憶念我呢個母親，我日夜咧我都懷念我呢個母親啊！唔知佢死咗之後去咗邊一次，咁就無處可問喎，我都唔知去邊度問，然後先至知道我呢個母親生到邊一次。咁啊，現在啊，你虛空中有人同我講話，咁啊話咧，知得我呢個母親響邊處，所以現在我就問呢個空中講話嘅人，究竟係何方嘅神靈，何方嘅有德者嚟到寬我呢種嘅憂心，解我呢種嘅疑慮咧？佢時空中有聲就再報女曰：我是以所瞻禮者嘅個個花定自在王如來，言語益母啊，及倍於常情，眾生之分，及故來告示。咁啊，當時呢個虛空中又再開聲啦，再同呢個婆羅門女講：佢話你問題係何方神靈有德者啊嘛？我話俾你聽，我唔係別人啊，我就係你啊！日夜所瞻望敬禮嘅係過去國花定自在王如來。佢話我見到你啊，時時刻刻憶念你個母親，你呢種嘅憶念咧，比之平常嗰啲人啊憶念佢個母親啊是加倍，所以又倍於常情。平常的人死了个母亲呢，只不过死的时候他就怀念下啦，咁等到落火葬丧事做好啦，阿妈姓乜都唔知啦，等于话一点孝心都冇啦。我但你现在呢，唔单话你生前你供养佢，你就劝佢归依呢个正法，死后你要时时怀念佢啊！你知得佢有邪见，一定系堕地狱。你想知道佢堕于边一处，然后设法嚟救度佢啊！呢种咁嘅孝心，比之平常嗰啲人嘅孝心啊，何止加倍咁简单呢？因此啊，我就嚟话俾你听，你个母亲呢去咗边一处？阿婆罗门你闻此声，亦转身自破，知节皆损，所有故事良久光疏，二白空曰：愿佛慈悯，速说我母心格。咁啊，当时呢个婆罗门女闻到呢个空中国花定自在王如来为佢所讲呢番说话之后，佢就转身自破啦。佢當時就尋佛頂禮，向空頂禮，而且呢種頂禮嘅情況咧，佢成個身體咧突然間咧咁啊，撲於呢個地上面。由於大力不投，佢就肢節的皆損啦。禮拜之時咧，一撲就撲落地面啦。咁啊，因為力大，咁啊，佢啲四肢，或者咧四肢里边一节一节嗰啲骨头都受到损害啊，要左右嚟到扶持佢，而且仲要好耐啊，佢先至醒翻。咁佢哋如白空啊，啲怨愤慈悲啊，速说即系快啲说，睇下我哋母亲生到边一处啊，怨愤慈悲早啲啦，系为我说出，但我今身心将死不久。我话我现今啊，既失母在先，其次啊，我想知道我呢个母亲生到边处嚟救拔佢，亦都唔知得。咁啊，变成咧，即使我自己留在呢个人世间，咁啊，亦都系冇乜意思啦。所以我今身心啊，都好似将死不久一样。那时国花定自在王如来高声女曰：佢与供养不能，得大如早反射。当时呢个虚空 國花定自在王爺又同佢講啦，佢話聖女即個婆羅門女啦，佢話你一供養咗我之後，你咧唔使嬲心啦，你就彈早返城，只係咧你早啲翻到你屋企，咁啊做乜咧？你端坐斯文嘅唔知名號啊！佢話你一心咧端端正正打坐。然后呢你一心思维不要有杂念，我这个国花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那就即当之母啊所生去处。此一段经文呢一共两句啦，端坐思维不知名号，就即当之母所生去处，两句经文啊。那么最紧要是哪两个字呢？就是思维这两个字，就是个端坐的个打坐。但你坐肯住呢唔好似个木头啊，你要得坐伴，坐乜嘢伴啊？你就要念我法名，念国花定自在王如来名号。咁唔单呢个好念啊，你个心仲要思维，仲要坐伴啊。咁你既然好念，心坐伴啊，咁啊，当然就好虔诚啦。如果你个口虽然念啊，你个心唔虔诚啊，所谓散心杂念啊，如何得到感应啊？若是你能够端坐，咁啊身端正啊，身威具足，加上你个口一句句念佛好清楚，咁你个口就清净啦喎。再加上你个心咧无杂念啊，一心思维佛之容貌，佛之德性啊，咁如是身口意，身就端坐，口就念佛，个心就思维啊，咁啊身口意三言咧打成一片，身所坐嘅系禅床啊，口所念嘅系佛号啊，心所思维都是佛的慈容，咁是三业清净，念我个名号啊，咁啊一定得到感应啊！佢话即当之母所生去处，不是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益母故端坐念国花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就一夜。